是温柔，有了这一切才能不怕远，是我勇敢在这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，不能说出口那么真， 在心